我们再次低头祷告。现在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来掌管传讲人的口和聆听人的耳朵，好让我们一起谦卑在主话语面前受教，也存着开放的心来聆听主的声音，好让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受到逼迫冤屈的时候，能够明白主已经早对我们说过的话。奉耶稣名求，阿们。有人说做人难，以前一个名演员说做女人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上加难，是吧？做门徒难，做跟随信仰的门徒很难，但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说难上加难。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告诉我们门徒的几大关系当中，首先门徒在众多的世界关系当中有一层是优先的，也是应该我们常常放在心里的，就是门徒与神自己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15节那里，我们已经思想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与救主的关系，他是我们一切关系的根基，也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他讲到门徒之间应当有的关系，从12节到17节那里，我们最近已经思想过属主的门徒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爱要超越世界上其他各种关系的爱，这种爱乃是耶稣基督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学习彼此相爱。我最近的婚礼当中受到很大的鼓励，上次婚礼就受到他们的灵验家人的鼓励，说你们基督徒好像刚刚认识，就好像一家很亲一样。昨天我们又在这里有个婚礼，有西北大学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婚礼，在这个我没有分身术，只能参加一个，但是在这个婚礼当中，我们弟新娘的妈妈告诉我们说，你们基督徒好像刚刚认识不久，就好像认识很久一样，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好像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在操办，在那里忙碌，也在那里欢喜。神的儿女应当彼此相爱，我们本来因为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成为一家的人。我们也感谢这些家人给我们带来的鼓励，我们继续活在主面前，不是因着这些鼓励，乃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神。昨天晚上我们也有机会跟一些同工弟兄姊妹从不同地方来，就刚刚认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都在一些信仰里面，我们有很深的交通。同时耶稣告诉我们到底门徒跟世界的关系是怎样。门徒关系，我们一生当中关系都非常重要的，与神的关系是我们的根基，与主的关系，然后与基督徒的关系，然后与世界的关系，然后与世界的关系，这地方特别我们要界定，这到底的世界是指什么。圣经里面有多层关于世界这个词的意思，我们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来明白这段到底神借着约翰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世界不是指美丽的大自然，在希伯来书11章第3节里面讲到神借着他的命令创造诸世界，那个世界里面是美丽的大自然，这是神创造我们在生活在其中，这是好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热爱大自然，要保护大自然，环保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这地方世界不是指这个，这个世界不会恨恶基督的门徒，因为这是本来就是天父世界，我们唱的歌这是天父世界，小鸟花香这些都是神造我们的，只要常常在大自然里面，在创造界里面享受看到上帝无所不在的奇妙，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不是指人群，这个世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就是这个世界 cosmos， 就是同一个词的。神爱世界上的人，好多好多的人，我不知道这里是中国火车站，很多的地方，很多人。但是这个世界，这地方指的是一种，经文里面指的是一种敌对神的一种世界观、意识形态、文化的总体。它包含我们的肉身和世界结构里面、文化结构里面带来的一种邪恶，是这样的一种邪恶的信念系统或者意识系统，来抵挡神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诗篇里面说，外邦为何争闹，世人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连比拉多跟希律本来不相好的两个政治势力，但是因着逼迫弥赛亚，他们就联合在一起。这就是抵挡神的世界上的一种意念观念的总体，世界观的总体。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关键，我们需要学习。首先是门徒要被世界恨恶，是被这样的一个世界恨恶，不是被所有的世界的人恨恶，也不是被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大自然，也不可能恨我们，乃是被那些抵挡神的这些世界观、意识形态、这些文化的总体，还有我们内心各种罪恶的总和，这样的成为我们会被这样的一个系统恨恶。在这段经文我们刚才看的时候，耶稣说，世人若恨恶你们，你们知道，或者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若我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书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耶稣这地方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到耶稣的门徒在世上将要面对的处境。他告诉我们，恨恶的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门徒为什么会被这样的一个价值系统恨恶。我们看到这图片里面，在古罗马时代那些斗兽场，门徒只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不愿意向凯撒低头，他们就推到斗兽场里面去，被狮子吃掉。但是那一代基督徒，古罗马的基督徒，他们高唱凯歌，一个个走向殉道，也因为这种他们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一代一代圣徒看到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想到有一群人坚定地跟随耶稣基督，没有妥协他们的信仰。直到很最近不远的事情，那些叙利亚的基督徒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年轻人被抓到海边杀头。这些都是不断的，世界当中都有一群势力一直在敌对我们的信仰。第一个原因是世界门徒被世界恨恶，是因为他们恨恶主。很多人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做善事，帮助人传福音，为什么有些人看到我们就不高兴？他说，我好好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就低下头，在公司里上班低下头，中午谢饭的时候别人眼睛看他就很奇怪。特别在美国，谢饭祷告不应该很奇怪的，这是一个基督信仰福音广传的一个土地，但是也是慢慢慢慢信仰在衰落，在世俗化在衰落的时代。所以当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异样的眼光。这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我们被世界上人恨恶，是因为世界恨恶我们的主。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医病赶鬼行神迹，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圣经记载说，他是医病赶鬼周游列国，周游列方，在那里为人行了很多的善事的。但是就是这位耶稣，他传讲 信息说他就是天父差来的弥赛亚，成为亵渎神的罪，那时代的宗教领袖非要把他除去不可。所以耶稣身上被人恨恶，所以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被人恨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不要觉得奇怪。如果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还很希望这样的一个价值系统很喜欢我们，我们是太天真了，我们也是对自己不了解。主就早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系统他会恨我们的。但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是每个人都会恨我们。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当初代的教会他们传恩惠的道，领受了福音以后，他们神和人都爱他们的，神和人都爱他们的，因为他们这群人生命状态非常的吸引人，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恨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价值系统恨我们。耶稣说在恨恶以前他们先恨恶主了，所以当诗篇六十九篇说他们无故的恨我的时候，耶稣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也让我们看见将来门徒身上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天对于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可能思想呢，不是是为什么他们要恨我，我们可能相反应该多想的是，我有没有因信仰的缘故被人逼迫呢，被人恨恶呢？这是一个反省的问题。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里面，不是说你不可能为信仰受艰难受逼迫，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很可能是一个极好的反省的机会。耶稣告诉我们说世界会爱他自己的，我们因为不属于这世界，那首先他是恨恶主，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是第二个原因。门徒被世界恨恶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王明道先生、潘霍华、杨新飞姐妹、林献高弟兄这里在图案上写的，这些都是世界上他传真理的道而为主受了极大的苦楚，有的监禁20多年，有的上断头台，有的一位弟兄有很荣幸见过，中间有林献高老弟兄在去世之前他说他监狱都坐穿了，不是他怕公安，是公安怕他，因为这是一个这一类人就是得胜世界的人了。他身上这些人在传真理的道，一些价值系统就恨恶他们。潘霍华或许你会说他谋杀希特勒，你会认为基督徒在伦理上是不是值得探讨能不能这样做，这是允许探讨的。但是潘霍华有一个比喻，不是说他谋杀希特勒是对的，而是说他说当世界的基督徒看见希特勒这样的屠杀，疯狂的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说许多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把犹太人救起来放在地下室，这些都很好，他觉得非常好。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好像疯子开着坦克进到人群里面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在那里包扎一个个人受伤的人呢，还是把这个开坦克的人把他击毙？有没有值得我们思考，疯子开着坦克冲进人群的时候可以不会把疯子击毙？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群人因着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一个一个被世界上反对监禁，甚至为主殉道。耶稣提醒我们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是因为他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世界就恨恶我们，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大家知道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国人也讲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这些在一群的人只要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但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排斥他。我想翻译非吾族类其心必异不知道怎么翻译，只好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可能心跟别人就不太容易忠诚于我们。大家还记得耶稣的门徒他传福音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不接受他，他非常恼火，他求耶稣降天火把这些人灭了。 还有报告耶稣说，他们这些人出去传福音，他不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不属于我们的。你看这种嫉妒的心，门徒当年的门徒有，我想我们今天也会有。但是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他就无故的恨我们。我想这地方我们来刚才的继续的问题，约翰威斯里的思维跟我们今天非常不一样。他想到使徒约翰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讲说，那些敬虔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的。而且使徒的经验里面，他受逼迫的时候，他为着这个道受苦，觉得配得为这受苦，他欢喜快乐，非常欢喜，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来思想的刚才的继续的问题是，我们在北美这种舒适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多少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受到一些不方便，或者说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别人白眼，被别人穿小鞋，受别人逼迫。感谢神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见证，他因为坚持原则不愿意去做老板要他做的事情，他就有脸色给他看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见证，你要大喜乐的。只怕这样的见证不是太多，在富裕在世俗化的北美，如果你有这样的为伦理为信仰的缘故坚持原则，你被人迫害或者被人排挤，你要欢喜快乐。起码这一点证明了你是坚定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知道在这里做个礼拜奉献点钱唱几首歌不难的事情，难的是当这个信仰给你带来亏损的时候，信仰给你要上付上代价的时候，那个是真正考验这个信仰是否对我是真实的。斯布登牧师跟路德都看到逼迫，教会的逼迫是给教会带来纯化带来复兴的机会。今天我们看见中国大陆教会受逼迫，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不是将苦难挪去，我们祷告是神许可这样的一些逼迫临到，乃是来纯化他的教会，能够承受被洁净被纯化的教会能够承受以后的托付了。我们不知道神爱中国教会要托付多大的使命给他，周围是穆斯林国家、印度教的国家，还有漫长的那边中亚的许多不同的崇拜，这些重大的异教的势力在周围，如果要复兴中国教会不是增加人数而已，弟兄姐妹，神可能用很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从来历史的两千年教会历史的见证都是那些逼迫临到的时候，艰难临到的时候，教会人数一下突然间减少了，然后就留下真正的福音的种子，这些生命的种子，然后这些人隐藏起来，将来生命力出来的时候再预备下一次的复兴，都是这样子。中国教会历史是世界历史，教会历史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北美的教会的时候，圣经上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耶稣也要逼迫他的门徒了。那请问我们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人逼迫呢？在耶稣爱之城的活动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不太舒服。我们出去，去年出去，今年还要出去，我们出去敲门到餐馆里面去传福音，我们敲了五个餐馆被拒绝了四个，有些没有拒绝也把我们挡在门口啊，工人都很忙了，那言外之意没有你们这么闲了。好多弟兄姊妹说，哎呦，这效率太低了，这以后不要做这类事情了。效率活当然是很低了，但是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去传了呢？耶稣爱之城是个极好的练兵的机会，它不是效率不高，很低。你想想，我们也出去了，也祷告了，敲五个门，四个门关闭，这个效率很低了。但是要好好想想，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脸色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一群好像被人看清的人，被人讨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脸皮都很薄了。老一辈的传道人教导我们要念三皮，三皮要厚。一个脸皮要厚，传福音被人拒绝的时候，你知道他拒绝不是拒绝我，是拒绝主了。当然你不要做太极端了，在那梆梆梆梆一直敲，人家在那里睡觉，你不要清晨两点跑去敲，或者晚上10点半跑去敲，那个是你是很我们是很破坏别人休息的。我们很客气很礼貌，可以不可以有一会儿时间供人休息的时候讲讲福音啊？拒绝就拒绝了，脸皮要厚，因为不是为你自己。第二，肚皮要厚，要进食祷告，学会肚子不要被肚子控制了。我们家有个，我们家儿子有肚子一饿，脸就挂下来了，啊，他爸爸也一样的，脸肚子一饿，脸就挂下来了。可能有其父必有其子，被肚腹控制了。但是那些进食祷告的人，他得胜的肚腹，他肚皮厚，他不容易随便饿一顿，没关系的。有的传道人走到乡村里传道，那地方没有吃没喝没人接待，他继续走，喝一点水就走了，带背一壶水的。那我就这样见过这样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子。从小我们就看到一村一村传福音的传道人，他们背一壶水的，没带什么干粮的，被人拒绝就拒绝了，这顿饭没有了就没有了，继续走，肚皮厚了。那时候人还脚皮厚，因为那时候不开车，他们都在走。像我姐姐脚皮就比我厚很多，她走传福音是走路的，她也比我健康很多。三厚就是训练我们，我们会被人拒绝，我们会在世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需要操练这些，但是相信我们的三皮都很薄。来思想我们为主的缘故做了多少，盼望主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里我们好好的反省，我真的为主的缘故，我为什么说主受逼迫我没有受逼迫，是否我做偏差了。约翰威斯里出去传道，有一段时间没有鸡蛋石头丢过来，他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们出去传福音，希望平平安安的，不要出事了。祷告主啊，让我们平平顺顺的传福音。约翰威斯里不是这样祷告的，他几天平顺以后，他心里不安了。他说：“怎么都没有鸡蛋石头丢过来呢？”因为他认定了传纯正的福音会遭逼迫的，没有逼迫的说明他妥协了，他得罪神了，他胆怯了。所以约翰威斯里平顺了一段时间，就在主面前求主赦免他，关照他有没有哪里妥协的地方。我们可能求了，觉得约翰威斯里跟我们求的刚好相反。然后耶稣这地方讲了一些话，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他说，我如果没有在你们中间来传这些行这些事，他们可能都没罪，但是如今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抵挡，他们有罪了。我记得给大家讲过这样的事，我跟邻居传福音的时候，邻居的女生告诉我们，两个女生，我们给她传福音，她爷爷还是在留学美国的啊，在耶鲁还是哪里，就是还是很敬畏神的人，到她爸爸那里就没有了，到后面她那代就不信了。我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她说：“杨敏兄，你害我了。”她说：“你给我传福音，我假如不信的话，我还有希望。假如你不跟我传了，我也许还有希望，但是你跟我传的时候我拒绝你了，我这下完了，所以我害了他了。”他说，哎，今天怎么想想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我被他说的时候还真是有一阵子觉得，哎呦，不要随便传福音了，人家一拒绝我就害他了。你看，因为耶稣讲了，你一传了，人家你看他一拒绝，我不是害了他了吗？有没有道理？有点道理是吧？哦，有些好处点头了哈，有点道理啊，有一点道理的，否则的话我好一阵子都不太敢传福音的。我生怕别人拒绝我就害他了。后来我仔细做神学性的思考，我坚定的相信，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拒绝，在永恒中间即使没有给人传，他也不能得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没想过这问题哈？一个人有神的拣选，如果一个人传福音给他拒绝，他不要说我不听的时候也许还有希望呢。神不会用我们传福音去害别人的，对吧？是不是？我就这么简单推理啊。神让我，耶稣让我去传福音，他不会说你传福音，你看你要小心啊，不要传给不信的人啊，我没有拣选的人，你不要传啊，传了就害他了。有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啊。耶稣要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因为拣选是神的事情，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 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可能害别人的。那这样推理看来，如果拒绝我们的人，即使他没有听到福音，他也是没有希望的，对吗？点头。哎呀，这么多人犹豫，刚才那么多点头，这一次该点头的不点头了。好好推传福音，不要怕害了别人。耶稣这地方说，你看他要是没有看到，好像耶稣没说他没罪，他这地方耶稣说没罪是他还没有这一类抵挡的罪，所以无罪啊。耶稣这无罪不是说可以得救哦，这无罪是抵挡福音的罪。但是罪性里面他未必都是抵挡福音，他抵挡神，故意不认识神，这些都是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去传福音，传福音不会害别人。基督徒要过入世而不属世的生活，像潜水艇一样，潜水艇一样，潜水艇在水里面，它不会淹在水里面，它里面还可以运作的，不属于这个水里，不属于海洋。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在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每个基督徒的特色。教堂要盖在街道里面，不是盖在深山里面，那些寺庙都盖在深山当中。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却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很容易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世界太可爱了。所以奥古斯丁提醒我们说，世界里面很多人是很可爱，但是却不要忘记创造这可爱一切的主。奥古斯丁提醒我们，我们的爱不要因为去爱这个世，看到世界可爱的地方，却忘记了赐给这百物美好万物的这位神。奥古斯丁叫我们不要去，不是说不要去享受这个世界，他说不要把你的爱偏差放在世界里面，这非常对的。所以帕斯卡这位天才，法国的天才，也是一位敬虔的人，他说圣洁生命的恬静之美是世界上除了神的能力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群人安安静静的过敬畏神的生活，与世界分别，他也许声音不大，他也许做了不多事情，但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一种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安安静静的，他发出来的影响力除了神自己能力以外没有可以超越的。我也深信这话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基督徒不要随波逐流，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看到一个名言讲得非常好，他说只有不要忘记，只有死鱼才随波漂流，鱼一死了就怎么流就怎么流了。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文化说什么我们就跟什么，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跟什么，我们就死鱼了。我们跟文化没有能力成为中流砥柱来抵挡这个文化。同性恋正确，大家都同性恋都正确了啊，男的男的变性正确，我们都变性了，这些都是死鱼。死鱼有个好名声，就是在世界上被认为这个人开明，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多主流的媒体，很多名人都公开支持同性恋的原因。他们的孩子同性恋的时候，他们不喜欢的，他们愿意在台前被认为他是个支持同性恋那个弱势群体，但是同性恋一点都不弱势。这些人是为了追求世界给他们的名声，这个人宽广，这个人怜悯，但是这是。基督徒不要随波逐流，要坚定地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基督徒不要贪爱这世界，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不属于世界的人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虽然世界非常的可爱，但是我们要看见里面对我们的试探，对我们的吸引，把我们的主，我们慢慢慢慢的偏差。我在美国服侍一段时间，我姐姐给我写信说，学生不能大于老师，她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师父是被钉十字架的。她言外之意就是我在美国过的是安逸享受的生活。我也反省了好久我姐姐说的话，她说中国家庭教会很需要你这样读点书的人回来来服侍。后来发现最后这句话不太对，家庭教会不需要读点书的人回来，家庭教会需要里面受逼迫能够得胜的人，像我们这样回去帮不了忙，甚至帮倒忙，徒有虚名，有一点知识，懂点科学，家庭教会需要的不是这些， 所以主拦着我回去，不知道是我贪爱世界还是我不配使用。但是我姐姐讲的话里面给我很深的提醒，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徒弟不能大于师父。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享受许多在这里财富学识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不要爱这块土地，像罗德一样贪爱那块肥沃的平原，结果招来的审判，招来的警戒。罗德的妻子，这个柱像是罗德的妻子贪爱索罗马城着火的时候，回头一看变成了岩柱。大家知道这个教训，耶稣提醒我们要去思念这个妻子贪爱世界的后果。我们要让世界见证，这地方见证两个，首先是圣灵的见证。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保惠师就是圣灵，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圣灵的见证。圣灵见证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圣灵自己是神，但是他来世上的时候是高举基督。第二个方面，我们效法圣灵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出去，我们常常这样讲，要依靠圣灵，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要必得到能力。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但是依靠圣灵却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神许可我们放在一种很无助无力的状态，是帮助我们双膝在他面前去仰望他的能力。如果我们还没有出去传福音的经验，或者我们没有愿意为主服事的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操练，操练到靠自己不行的时候，这是神爱你的记号，那你双膝跪下来，主啊，我需要你。在家庭中间生活也是一样，子女相处，夫妻相处，那特别是侍奉服侍别人，或者出去服侍传福音，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时候，这是神爱我们的记号，学习双膝的侍奉。我们不但要效法圣灵，要依靠圣灵来侍奉，我们也要自己出去传福音。27节，你们也要做我的见证，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这地方说我们要出去做见证，是理由是我们起初就与耶稣同在，他们起初与耶稣同在。但是你说今天我们没有跟耶稣同在啊，是初代门徒才有啊，不是的。这地方同在是当年当然跟耶稣在一起，是那些经历过耶稣的人，对我们今天来说是跟经历过耶稣的人才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今天很多短宣节目哪里就出去传福音，为什么没有果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去的人本身自己没有经历过神，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原因。背福音四律不是不好，如果只会背自己没有经历过主，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照本宣科谁不会讲啊，背一下福音四律你们都会了，你们的学问早就超过这个了。背几条纲领那个是谁都会了，你都觉得这个很无聊。但是为什么把这四律拿开的时候，弟兄姐妹请你说几句你怎么认识主的，我们哑巴了，因为没有经历过主。所以耶稣行在耶稣升天之前来吩咐，耶稣升天之后在门徒中间拣选做使徒的人的条件是在耶稣在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之前这段时间跟主在一起跟门徒在一起的这些人才可以做使徒的，来拣选做复活的见证。与耶稣在一起是条件的。在第4章里面13节里面看见初代的教会门徒出去传福音没什么学问的，他们说这是无知的小民，没什么学问的。结果他们认出来说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哇，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是有一个特征，是跟过耶稣。不知道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别人是不是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跟过耶稣？无知小民这些愚民可以把罗马帝国翻天覆地，但是我们今天许多硕士博士都不能把一个小探小社区翻天覆地，我们失去了能力了，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主常在一起。刚才讲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常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他的生命性情会越来越像耶稣，远离耶稣的人，他生命性情也会败露出来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出去传福音，是要祷告，但是更是作为主的门徒，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学习，在话语里面祷告里面与我们的主亲近，跟他谈在一起，默想他的话语，向他倾诉，软弱的时候向他祷告，向他倾诉，需要能力向他支取，我们犯罪的时候向他悔改，需要能力的时候向他祷告，这些都是我们见证的能力的来源。因为这些人是认定了是跟过耶稣的人，他才可以出去见证的。不是完美的人才能出去，但是只要是因着认识耶稣与他同在，然后他得到耶稣的性情，他出去的传讲就是可以告诉别人，这个福音穿透我的生命，我因着耶稣被改变了，不完美，现在还是不完美，但是因着耶稣我改变了。所以那些生命改变很大的人出去传福音，为什么能力那么大？因为别人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他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不是学问有多大，不是财富有多少，因为他们跟过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你自己恩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世界恨恶你，以至于也恨恶你的门徒。主，今天在这里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有多少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受人的迫害。主啊，若是我们极少为你的名的缘故，我们受人羞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在世上的时候尚且受到这个价值系统的敌对，我们却在这里面享受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悔改，也帮助我们在中间明白神你自己没有离弃我们。主啊，当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向主陈明的时候，你也将属天的安慰和更新的能力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见证的能力，进入这个世界，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扬福音，将生命之道借着我们与主同行所流露出来的基督的馨香传给周遭的世界，也帮助我们中间主啊渴慕真道的朋友亲友在中间，如果能够被耶稣基督所吸引，虽然我们周边的人可能绊倒我们，但是主啊，你自己的荣美吸引渴慕真道的心灵，使那些渴慕你的人都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都可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谢谢你的同在，奉耶稣名求，阿门。